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又叫做丹顶鹤的故事，是陈雷、陈哲作词，谢成强作曲，朱哲琴原唱的一首歌。这首歌是讲述保护丹顶鹤而牺牲的女孩徐秀娟的原创歌曲。在90年第四届中国歌手电视大奖赛上，原唱者朱哲琴凭借此曲获得了二等奖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。 小河，你可曾听说，有一位女孩，她曾经来过。走过这片芦苇坡，你可曾听说，有一位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孙俪《爱如空气》。 开到荼蘼，爱情留在秋天，独自

街头，把梦踩碎了，不再回头，不再回头，不再回头，不再回头，不再回头。在北京的街头，看着过往的人流，一边唱着歌，一边喝着酒，人又消失了几个，灯又熄灭了几个，唱到死也不会有人理你的。生活得过且过，不用将就太多，忙忙碌碌的变成蹉跎。这是否是我想要的生活？这是否是我想要的自由？自由的无处停泊，生活的像受伤的路。把美梦丢进了生活，迷失在霓虹的街头，把梦踩碎了，不再回头，不再回头，不再回头，不再。